中国有超过14亿1000万人，仍然比美欧国家人口总数多。质疑有关媒体记者从何得出中国人口危机的结论。法国巴黎一个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空中巴士需要就2009年一宗严重空难面对非自愿杀人罪的指控。在2009年6月1日，法航一班由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的空中巴士 A330 客机在大西洋坠毁，机上全部228人罹难。法院遵循总检察长的建议，推翻先前一项撤销起诉两间欧洲龙头企业的裁决。空中巴士的代表律师表示将会提出上诉。搜救人员花了两年时间透过无人驾驶潜艇在3900米的深海发现客机残骸。调查人员确定坠机事故是机师人为错误造成，他们因为速度监控设备故障而失去方向。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地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天气炎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是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31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16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4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5升14蚊，美团255.2升6.2，小米集团26.1升1.5，阿里巴巴220.2升12.6，盈富基金28.4升2.8，中国平安80.9系跌7毫，友邦保险97.65跌1.05，比亚迪股份148.9升6.9，港交所447.2升3蚊。中芯国际23.8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983，瑞士法郎8.583，澳元6.063，加元6.429，新西兰元5.618，欧元9.4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7点，跌461点。港金现价报169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美元，卖出18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多利中心嘅坏车就拖走咗噶啦，封路重开。但系湾仔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就都仍然系比较车多啲，逐渐舒缓紧。而家告士打道东行第一二线去洪隧过海啦，同埋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就比较长了，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在右站，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天马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车多缓慢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比较多车。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新楼街。而在新界方面，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 近住沥源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现时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噶。而家大埔公路近住银禧花园至到沙田马场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啲。咁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村呢一段咧，都系有车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以及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曾经参与全民造星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Eagle Chan。除了唱得之外咧，佢都有才华嘅。试翻呢一只嘅英文作品咧，就系佢自己负责作曲啦、填词、编曲同埋监制，仲主唱埋添。留意呢一个名字 ，Eagle Chan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Leave the World Behin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2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叻仔、哦，今天很肯定、哦， 系 好醒神啊！ 变成咗每一日嘅一个游戏， 一个 test 嚟嘅，而家系要睇下你嗰日清唔清醒，就系你嗰日讲唔讲得出个日子同埋星期几咁样。 系啦， 因为咧呢日咧对我嚟讲咧。我覺得都等咗一段時間㗎啦，期待一段時間就係每年咧呢差唔多五月嘅時候咧，呢個台灣金曲獎就會有呢一個嘅名單，即係呢個入圍名單出爐啦。咁啊，作為一個音樂愛好者，即係雖然可能其實金曲獎大家即係香港樂迷覺得有好多嘢可能會比較離身啲，因為我 頒獎禮入面會有好多可能係台語作品啊，或者係嗰啲客家語嘅作品啊，原住民嘅作品。咁呢啲獎項會離身啲嘅，咁、但係唔多唔少，大家我深信都會留意嘅一啲獎項就係例如可能係最佳嘅華語專輯啊，啲年度歌曲啊，最佳華語男歌手、女歌手呢啲獎項。咁啊，深信就算喺香港嘅樂迷都唔多唔少一定會聽過一啲嘅作品嘅。咁啊，而今年嗰個 list 入面呢，自己個人都有啲嘅喜好或者有啲驚喜嘅，例如呢個最佳樂團獎，我見到有落日飛車啊，好開心啊！ 落日飛車、啊，我付入俾二飛你啊！ 系你放烟花啦，你 最中意嗰啲 系啦。咁啊，落日烟 落日烟花啊， 落日飞车系一对我好中意嘅乐队啦。即系因为佢主打玩嗰啲嘅音乐咧，其实都系以嗰、那个嘅。佢唔係以 vocal 為主嘅，佢以個氛圍一啲樂器玩一啲氛圍為主，即係再睇埋佢嗰啲好 vapor wave 咁樣嘅一啲 MV 咧，嗰個感覺好正好 chill 嘅咁樣。咁但係雖然我自己個人好喜愛啦，但係我都估唔知道唔到佢哋咧， 唔知咩狀態， 都 冇所謂嘅，自己喜歡。 但係入到圍都開心嘅咁樣。 俾個煙花你， 係啦。哇，好嘢，我真係揾到喎、啊。咁啊，今年啦、啊，其实我想讲，方大同又再次入围啦。咁啊，但系今年佢入围就系呢个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因为今年都趁住之前呢个疫情，其实佢喺屋企做咗成个专辑出嚟嘛。咁唔系成个专辑，做咗只 EP 出嚟嘛。咁有一首叫做《面面》啦，即系其实好搞笑，佢就系攞。 食面啊嘛， 如何去煮面？佢就已经拍咗一个 MV， 写咗一首歌出嚟，咁啊入咗呢个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咁我都希望佢可以成功嘅。 又俾烟花佢， 系俾烟花佢，但系佢嘅对手都好劲嘅，好多好劲嘅对手嘅，即系周杰伦呢啲都好劲嘅对手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即系我一定支持方大同啦，咁样。完全系我嚟讲呢个系 纯粹系个人中意啊， 个人中意完全同个颁奖礼嘅结果系冇关系嘅。而家呢个入围名单，我纯粹讲我自己喜欢 嘅啫，系好、 okay? 合理 系啦。咁啊，但系今年最我估最斗得犀利啊吓，应该要讲到呢个最佳华语男歌手。点解咧？因为见到有几个即系几个单位，一个系吴青峰。一個係 林 俊 傑啦， 咁呢兩個咧就唔使講噶啦，即係大家都係中意同埋一定係鬥得勁噶啦。但我要特別再講一個嘅咧，就係呢一個秀子啊。秀子係咩人呢？秀子可能對香港嘅朋友仔比較陌生啲，因為佢以前係比較多用另一個名稱去出現喺大家嘅playlist 入邊，就係、是、呢個環同 MJ 一一六。就是一個組合嚟嘅，咁啊玩一啲 hip hop 嘅，主要係玩 hip hop 嘅一個組合啦。咁然後其實因為阿秀子今年佢都單飛自己做咗幾首作品咧，咁變相好勁，佢入圍呢個最佳華語男歌手獎，咁啊有好多人都睇好佢嘅，即係佢哋係如果以台灣嗰啲音樂新聞咧，佢係並列喺呢個林俊傑同埋吳青峰嘅名咧，即係三個咧，佢哋都覺得係一個好連場嘅激戰嚟嘅。咁同埋因為阿秀子佢除咗入圍呢一個華語男歌手咧，其實佢入圍埋呢個年度歌曲獎嘅，因為佢嗰首有一首叫做《白富》嘅歌曲，就係嚟自佢嘅專輯啦，《靈魂出竅》啦。咁咧入邊即係呢一個嘅歌曲咧，咁啊係。都幾 hit 喺台灣嗰邊係非常之 hit， 咁所以今次秀子就好多人都好睇好佢啦。變相我雖然我又好想，即我個矛盾就係咧，我又好想，我又好想吳青峰攞，但係我又同時好想見到秀子咯，因為秀子佢係玩。其實玩一啲hip hop 啊，或者 R&B 嘅一個 artist 嚟嘅，而其實近幾年大家見到金曲獎咧攞到呢個最佳華語男歌手獎嘅咧，都開始有多咗一啲係玩 hip hop 類型嘅男歌手，咁所以我絕對覺得佢都有一個好大嘅機會喺度。 即係俾你要揀啦，秀子同埋吳青峰。 清風先啦，清風先啦。我覺得壽子都係好好，但係我都係私心係想清風先嘅咁樣。 好中意你嗰種有種做勢嘅感覺，講嗰個狀態好緊湊咧。 因為有一樣嘢好嘅，講台灣嘅頒獎咧，我冇壓力啊嘛，我唔使驚住講啲咩啱， 又話幫咗邊邊嗰啲啊。 係啦，咁我講台灣點講得啦？咁所以即係係咯，我自己清風加油。咁 样咯，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呢、這个都宣布咗呢个入围嘅名单咯，就系、是、第32届啊呢个金曲奖啊嘅入围名单，头先轻轻提咗少少啦，我就讲唔晒噶啦。 系啦，大家自己上网 search 都会有好长嗰、那个 list 太长啦，即系我又冇理由开咪同大家讲 晒出嚟啦。 最佳原住民啊，最佳客语歌，最佳台语啊，大家自己睇啦，哎呀。 咁啊，今日。揀呢一隻咧，都係收到派台作品。啱啱頭先有提到啊，即係收紙 MJ 116啊，係嘛？ 係啊，有呢一首我哋收到派台作品叫做《Sweet Baby》。弄得歪歪花小朋友，东倒西歪成什么样？跟着拍拍给露露。我们暧昧的关系好比是迷失夫妇，来点刺激的体温飙升上了几度，几点柠檬在他肌肤上，动作反复被他拉得像的迷得真的拿他没发怒，众人为他争锋相对口袋没的 Coco， 他是应酬高手带他收秀，独特的香味让我忘了忧愁，变得丑陋为他着迷像是行尸走肉，他的身材玲珑有致堪称高端，征服他的所有让我变得高干，休想替我包关卖来玩摊，你们无法驾驭的没人吃配好看，多少人想留他，别说没给机会，追得太快，他会让你看着洗脸，慢慢品尝他的韵味，才能抓到精髓。在我最需要他，不会轻易对我输嘞。弄得歪歪坏小朋友，东倒西歪成什么样？跟着拍拍给露露，你卡啥数卡啥往过头。Sweet baby, sweet baby, 陪我走走，认识几个 real homie。小 baby 小 baby 小 baby 让他相中吧，这个机会足够让你昏迷，我看见都是大雾，一座神秘的黑森林，我眯着眼睛前进，想要抓住霓虹的你， It was over dream， 现在终于活在梦里，我嘴都干了，吸了太多冷空气，现在立马需要补充，拜托小龙气，他的曲线是风云，挤开了小织女，我享受他的陪伴，在开心还是忧郁他今晚洋装穿我爱的白色，总是吸引一堆不搭嘎的多情女人，反而让人霸着，留下你的姐妹，其他都是阿斯巴勒。弄得歪歪坏小朋友，东倒西歪成什么样？跟着拍拍给露露，米卡莎苏卡莎往过头。Ooh, sweet baby, sweet baby, 陪我走走，认识几个 real homie。Ooh, sweet baby, sweet baby, 弄个小 baby, 小 baby, 小 baby。自从香精兵哥坐满整张餐桌，是真的兄弟，重情义先喝再说。有鱼有肉，为何只有我喝太多？所有人的目光这一发出闪烁，眼前走来一位小麦色，金头发，口音呛辣，开口就是往人心头打，弄得人心晕晕。天哪，什么新手法？没氪金玩家被 boss 当作新手打，就问你走路歪歪这样，口音骂，背景音太吵，嗓门变大，勾起啦，开局玩的爽爽，回家我搂一马，卡还蛮恭维，我请假卡勾一啦。夜夜笙歌，他永远还没嗨够，在座都是精英，别只待在包厢坐，废话别多，跟着黄色出动，酒杯别空，再来点金兵海报。哇！弄得歪歪坏小朋友，东倒西歪成什么样？跟着拍拍给露露，米卡莎苏卡莎往过头。Ooh, sweet baby, sweet baby, 陪我走走，认识几个 real homie。Ooh, sweet baby, sweet baby, 弄个小 baby, 小 baby, 小 baby。听我还同 MJ 116嘅呢首 Sweet Baby。 好嘢啊，晏昼五点嘅好似去到夜晚咁啊。 正啦呢啲咪。 唉。 但我觉得即係头先讲到即係台湾嗰边嘅啲颁奖，我觉得有阵时都几得意去睇下唔同地方嘅一啲音乐嘅颁奖礼呢。即我几鍾意睇就係佢哋一啲表演嘅部分嘅。咁唔同地方玩法唔同啦。咁有啲可能其实佢攞奖就真係攞奖。咁 at the same time, 就係你去睇究竟佢哋点样 combine 一啲 artist 玩 crossover, 然之后去唱一啲歌咁样嘅。咁同埋有陣时我觉得好睇嘅地方在于 佢有一個 stage， 喺 stage 上面做嘅演出，可能同你睇 MV 又唔一樣啦。 嗯 嗯， 我記得嗰陣時有睇喺外國嘅 Camila Cabello， 佢有好似係 Havana 嚇，係咪就係 Grammy 嗰啲 show 啊？係 啦，咁然之後佢係有一個 medley 咁樣，咁其實佢就係喺個台上面 set 咗一間好似幾層樓高嘅一個屋咁樣，然後唔同 dancer 就係喺裏面，其實你好似睇緊一個好大型嘅音樂劇咁樣。咁有個鏡頭，仲要係一開始影住佢喺間屋裏面，然後慢慢落到嚟棟樓出面一個好似 ground floor 一個 playground 咁，然後就大家 dancers 一齊跳咁。咁呢啲我覺得係 stage 上面可以設計到，同埋先至做得到嘅嘢，咁呢樣擺 MV 裏面個感可能又會有少少不一樣喎，即係 MV 有陣時一種就係故事性嘅咁樣拍嗰個畫面上，咁就因為你 live 去做嘅時候本身有難度啦，咁然後佢可以做到個機位咁樣跟住佢走，然之後落到嚟個台嗰度，咁然後就哇！ 所以其實即係外國搞頒獎禮，有時有一樣嘢就係佢哋首先嗰啲裝置藝術係做得好好嘅，即係頭先你講嗰啲 stage 咧，咁佢唔係真係求其。我好似好衰添咁講，但係佢真係揾一啲大師級嘅人馬咧，即係真係可能係建築學嘅大師，佢哋去 design 呢一啲咁樣嘅裝置藝術，先出到我哋頭先講嘅嗰一類型嘅表演。咁當然呢樣嘢，我覺得香港係值得學習嘅，但係錢咯都係錢嘅。 我覺得錢都係，我覺得其實可能概念或者人去諗個 concept 係有嘅，但係你最終你諗到係時間啦、錢啦等等，同埋你中間要點樣聯絡安排啊？即係我覺得呢啲香港係唔係技術上冇咯，係嗰個客觀環境嘅限制令到即係做唔到。即係老實講，譬如我哋嘅頒獎禮咁樣，大家。即係聽啲同事講，喂 brainstorm 啲橋，其實大家都會好多。咁但係最終去到去做 execution 嘅時候，就考慮嘅嘢就好多啦。 係咁樣㗎，我唔知喎。 我都係聽嘅，係啦，因為你不能不考慮現實嘅狀況啊嘛，譬如你錢啦，你嘅場地嘅限制啦，係啦，咁可能一啲唔同單位可以參與到嘅。即係好多嗰啲好長， 又始終都唔同嘅。即係例如你外國嗰啲好大型嘅一啲 show 為例咧，其實佢哋好多嘅廣告位噶嘛，即係佢哋唔會係一個 title sponsor 包曬你成個 show 要用嘅錢，即係佢可能 even 係一個薯片去喺你哋個 show 入邊落廣告嗰個 commercial 嘅位已經係賺緊錢噶啦，咁佢變相個 resources 咪多咯。咁香港可唔可以即係學到呢一套咧？唔知，但係我覺得向住好嘅目標進發係我覺得喺香港樂壇應該發生嘅事情嚟嘅。咁我亦都希望將來係喺香港樂壇睇到呢啲咁精彩嘅畫面啦。 係，同埋又再加一樣就係我睇都幾得意嘅，即係我覺得都有時冇得直接比較嘅地方不一樣，culture 不一樣，但係你會睇得好精彩，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唔係淨係頒獎禮嘅，佢有陣時大型比賽 Super Bowl 每一年， 係 中間嗰、那個哇，你都係每年期待咁，佢有咩人會出咧？ 係㗎， 即 係 個 line up 係做啲乜嘢咧？佢點樣表演咧？ 冇錯。 咁有啲唔知係咪Lady Gaga 喺嗰個場館上面唔知跳落嚟，定係有遊繩，定係有威亞咁樣嘅？ 類似啊，類似、啊。 類似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你每一次見到就覺得哇！咁黐線嘅， 係啊，即係一個 Super Bowl 完全係同呢個音樂冇關，但係你見到 Lady Gaga 去做呢啲嘢，咁嗰個震撼性好強。 而嗰個就係可能頭先你講，大家認為所謂廣告嘅位置中間嘅休息，但係嗰度佢做咗一個好迷你，然後大家每一屆就會期待緊究竟嗰度有咩睇咧。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幾有趣嘅 concept 嚟嘅。同埋我發現而家睇一啲唔同地方嘅頒獎禮，特別佢如果要 live 去做啦，好中意睇佢嗰啲镜头嘅机位点样走，系咪有啲黐线？ 嗱，呢一个咧又真嘅。嗱，我系由以前睇妈妈开始先咁注重呢样嘢。以前即系细个都未识啊，即系觉得颁奖礼咪咁咯，大 Y 梳打埋去 zoom 近，然后歌手唱歌咪咁样走咯，啲镜头一定系咁啦。跟住睇完韩国嗰啲妈妈颁奖礼，尤其喺香港搞嗰几届，原来啲机位可以咁样走，可以咁样 set 噶，啲artist 跳舞已經係即啲機位係就到咁 perfect 嘅時候，我覺得哇， 我覺得好有趣啊！睇呢啲， 勁啊！ 即係我覺得有啲奇怪嘅，即係唔係睇緊嗰個歌手，即係聽緊佢唱歌或者 dancers 跳舞，而睇緊個機位啊！你點樣可以喺呢個位 轉去嗰度轉咗 set， 但我唔覺嘅咧咁樣樣。 係啦，係啦， 係 啦。 即係譬如近期嘅機位就係BTS 喺Grammys 嘅嗰個演出，佢哋係由個廠裏邊跟慢慢上天台咁樣樣。係係係。咁當然佢嗰、那個如果我冇記錯，應該都係有一啲嘅少少 edit 啦，或者幾個唔同嘅。但係你又睇住佢點樣樣，十幾個人 係 佢點樣用嗰個鏡頭去。譬如佢喺嗰个露天嘅一个走廊，即系都近天台噶啦，喺度行嘅时候，佢机位一路行，咁然后嗰啲成员点样出出入入咧，点样转咧，我就觉得开始中意睇呢一啲嘅嘢， 职业病咯，呢啲系职业病咯， 我觉得好似好奇怪咁样讲， 所以我觉得咁样睇啦，我就会觉得系香港乐坛未来嘅颁奖礼就靠波城嚟啦， 唔系，我觉得靠斌仔咯。我呢啲得个讲字啫，讲完就算 了。咁啊，嗰啲摄影嘅技术咧。都要靠你去輸出翻嚟呢個本土嘅頒獎禮入邊咁樣。 點樣做電台主持者咧？咩得把口講完之後 唔做噶，得個講字咯。 你叫我真係講鬼講到咩？ 唔係咁講真，我覺得一樣嘢就夠大聲係真嘅，即係嗰啲嘅技巧咧，唔係話一日兩日出嚟嘅，而係其實真係有一扎好資深嘅前輩，即係台前幕後佢哋。累積咗好多經驗，即係大家見到台上邊係不停有新嘅歌手好風光出嚟嘅同時間，其實有一班真係好資深嘅幕後台前幕後去幫手去營造呢個畫面。所謂嘅舊大新新大舊，其實係一個整體嚟嘅喺個樂壇入邊。咁所以我變相覺得呢啲嘢真係要 respect 同埋要好珍惜我哋一啲呢一個行頭入邊嘅一啲前輩咯。 係，所以我覺得香港嘅樂壇，我就講其他地方唔得，我哋呢度靠。斌仔你咯，系啊，加油啊！ 喂，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在警方一项查牌行动之中被发现。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将会就事件会见传媒。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是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现正休假接受调查。警方說非常重視警務人員的操守，必定會按既定機制作出公平公正的調查和跟進。蔡展鹏在1995年加入警務處任職督察，他在2014年晉升為高級警司，在保安部擔任單位指揮官，2017年6月晉升為總警司，出任保安部副主管，2019年1月作升为助理处长，执掌保安部。去年7月作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执掌国家安全处。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输入病例患者是菲律宾抵港的44岁女子，另一宗是与带有变种病毒印度裔男子有关的本地个案。初步確診個案少於10宗，新增本地個案患者是一名42歲男子，他是29歲印度裔男子非籍女友人的哥哥，沒有病徵，在檢疫中心確診，暫時未確定有沒有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這名42歲男子上個月曾經和印度裔男子分別在興華二村、豐興樓和深水埗福榮街37號一起出席家庭聚會。當局較早時公布42歲男子的一名家居接觸者對抗體測試結果呈陽性，顯示近期曾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医学会会长蔡坚下昼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他说支持大规模接种疫苗以达至群体免疫。蔡坚认为疫苗接种率低与市民不信任政府有关，他又讲笑话，若果接种疫苗之后能够观看 Mira 演唱会，相信大批年轻人会接种。 另外，新民黨嘅葉劉淑儀喺立法會大會提出口頭質詢，要求當局回應會唔會有計劃協助本港受年輕人歡迎嘅新星，例如姜濤、Mira 同 Era 等，到內地嘅受歡迎節目表演，推廣香港文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話：會吸納葉劉淑儀嘅意見。政府上個月起放寬酒吧、夜總會、浴室、派對房間、卡拉 OK 等場所在疫苗氣泡的基礎之下復業，所有員工和顧客必須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以及所有顧客都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記錄到訪資料，處所可以營業至凌晨兩點。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營業限制放寬之後，業界生意情況仍然慘淡，部分業界已經派發現金優惠券吸引接種疫苗的顧客，但是效果仍然不顯著。天氣方面，預測天氣炎熱，晚間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天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是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蓝田的碧云道近广田村因为有意外，现在这一段碧云道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的，咁来回方向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近高超道和近德田广场，咁揸车的朋友呢，看看可不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啦，就因为蓝田的碧云道近广田村有交通意外，现在这一段碧云道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高超道和近德田广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咁转落去红磡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场上要夺得佳绩，当然要付出汗水。 那泪水呢？近年各个体坛不断爆出性侵丑闻，研究显示一成至一成半运动员曾遭受性暴力， 但是相关体育协会和队伍都倾向掩饰真相，体坛还有没有公平和公正？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不再沉默》，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拔萃南书院田径队队长许云杰每日都要一啲工具保护。 首先就系铲，铲就系用嚟喺开始之前去铲松啲沙。有一个系好似猪八戒用嘅沙耙咧，亦都系用嚟翻松一啲沙。咁另外有一个就系全屏嘅沙耙，亦都系减少受伤嘅机会嘅。 想知道许云杰精于边一个专项，又点解拣呢一首歌？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刀削面要有咩好惊啊？ 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青春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形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睛好感证实全用晒。 人落笔之前问有没有底线的先 ，Hugo 一句冇，对方就重温他入行十年来面对过的负评，以自嘲的形式去抒发负评如何令人强大。作曲徐继忠，填词钟雪，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五位，胡鸿钧《整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啊，你觉得青春是咩啊？ 经过刚才同我哋访问嘅嘉宾倾谈之后，我有一个新嘅答案。青春就系可以着住校服拍拖。细个嘅时候唔需要谂咁多将来咁多现实问题，纯粹咁样中意对方。 未想是你眼神，有时是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狭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头，回头但愿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似乎为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得你手远走。迷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迷上密闭国度，和你像片羽毛，无从地撒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破了夜尽后，烟雨飘。 着还未带透，怀透冷艳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 佢名字 Special， 今日收到佢哋嘅派台作品。然后佢哋将电子元素加入佢哋嘅音乐当中，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叫做《年少轻狂》。仲有十六分钟啊！呢首歌啊，十五啊 ，MV 就会出炉啦。跟住呢班朋友咧，都系拍一啲 cover 嘢啊出身嘅，终于推出佢哋自己作品，叫做 Cover Dog 啊，佢哋嘅名 字。有一天收工去脱至死，打开狂音机，买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我起手机店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对被乱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但无人理来继续到脚气，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受气多。当我未曾付出过，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哇哇 ，Want to stay？ 请你愤怒时不必这样收尾，还是你？ 之前都好喜欢看他们拍的一些 cover 作品，终于推出他们自己创作的全新单曲，叫做《恋爱攻防战》，他们的名字是 Cover Dog。 再讲我再讲多一千岁也不够，无尽岁月还无永十九，仍牵手同处走。Hey, 我热情未减过，继续抨击我。 即系而家大咗同细个唔同，嗰啲情爱嘢都唔好搞到咁复杂啦。 日日都要翻工已经多嘢烦噶啦，拍唔拍拖一句 OK 唔 OK 就算啦。 办事办措事做长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你从我未？为别跪地练成没脾气，把性轻生过死咁气。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性能动作伪装承诺、算起搭街转行，能不上身别上身，惊天黑无觉好瞓，勤力地吃想脱身，能不上身别上身，一千几百种身份，谁负责我的为着被窝随便走，自然入戏，世事事淡淡求没人理，一生安稳也算传奇，让没后路宁愿话就如默推你、我没有承诺要做但冇乜嘢得到，问题太难太多有排烦，样样应承张账单有排还，责任有增冇减冇得冇减，要点去拣？一生之间仲有一难叫，我系可以做到，唔代表我真系话。 新派台作品叫做可以啊，听落呢句好似个人冇乜所谓咁样，有少少 care 嘅状态，但同时可以啊呢三个字都系一种决心嚟嘅，落到场都系斗边个心理质素高啲嘅啫。 谁可协唱情长败得这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成长。 在乎拐杖，仍卖命的乐唱。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再更缤纷。常做炮灰的那群，我觉大概应吸引，明日画到我翻身，胜利会那天光临，狂笑不打紧，求记得有人曾追得这么近，凡事从未成功，仍然唱上流走。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再更缤纷。想做炮灰的那群，仍持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天天发奋，情爱不降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是悠长人生里无尽的那场特训。 结束呢首热血嘅作品，呢一张嘅新派台作品，圣马力诺之心。 人们否识我的脸，不发一语，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降怎去辨认良善，当刻要哭因何便污点，如真的痛心因 哥告诉你听，他心理质素强大 ,AK 的黑之呼吸。 三方立即停火，避免升级至全面战争。埃及总统塞西批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提交运河南段航道扩阔计划，预计在两年之内完工。今年三月底货轮长次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造成航道堵塞近一个星期。塞西说搁浅事故凸显加阔运河南段航道的重要性。根据计划，有关工程将会在苏伊士市与大虎湖之间段的大约30公里航道向东加阔40米，并且将最大深度划深2米至22米。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地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天气炎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是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跟你报告交通意外了。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联合道。重复一次，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的，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另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已经排到去接近马嘉烈医院。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马嘉烈医院。至于较早时蓝田碧云道近住广田村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狮隧车龙比较长的，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而家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和内红磡的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近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那段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茂坪道收情楼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似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 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教授同我哋讲下湾区嘅金融科技发展。 全个深圳90%嘅 FinTech 公司咧注册喺前海嘅，而家都做得非常之好啦。佢哋完全系利用晒科技同埋大数据咧去做。咁有一间咁嘅公司，咁嘅龙头企业喺度咧，好多人咧就会围住佢噶。 逢星期六9-10:00，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兴。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啊，今日呢位嘉宾望落去咁瘦，我真系谂唔到佢同食有咩关系。 佢呢个名字真系好难食啊，所以我哋帮佢创作咗呢一句：食饱唔会打 CXT。 天才天才，咁都俾你谂到。 今日我哋嘅苏动音乐嘉宾系有 XT 嘅，系， 我 XT， 佢呢一个名字又系啦，三甲啊，即系 top three 最难谂嘅名字啊， 我觉得系最 top 啦， 我有等你担心噶， 上次就送咗 XT 档案， 冇错， 其实都觉得哎呀，差啲都食得唔够好硬，今次俾我哋终于揾到 XT 呢个名个音，攞个 X 字啊，打 C X 啊。 我觉得已经冇乜嘢系难到波城啦，以后 好，我哋将呢个啊交俾我礼物先生宾神咧，将呢个新嘅卷轴送俾。 哇，终于我储齐上次打直，今次打横啦， 系啊，可以交换礼物啦，攞去。 系啊，食饱唔会打 CXT 啊。 是呢个 C 的原来 是啊，我上网有查过个政治是这个咁样咯。 我想问下你是什么情况底下想到这一个出来呢？访问翻真的要。 因为我在想着 XT, X, 咦 ,X, 中文有什么 X 字？除了 CX 之外是没有其他 有个 X。好像因为 X 大家会想起英文的。 是啦。所以我哋決定問下 XT 其實你有冇中文名？ 係一定要有，因為如果唔係第三次，我哋真係好難。 我真係唔知點算啦。唔係你隻歌唔好聽，唔知點訪問，係唔知寫咩字俾你啊？ 中文名啊，我有兩個中文名噶，我有個身份證嘅名同埋之後改嘅名。 哦、okay. ， 但係其實兩個都有啲難寫嘅。咁我本名好尷尬要講我全名。 你本名 係我姓林啦。叫于婷啊，横横直勾个于啊，即系彭于晏个于 哦，婷咧就系、是、 婷就系女子边个婷，但系呢个就是我本身个名嚟嘅， 即系身份证上面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okay. 但系其实咧，我妈喺我几年前咧就唔知咩事啦，就突然间就走咗去揾个师傅帮我改咗另一个名，咁咧、那个新名咧就叫知情啦，知就系、是。呢、這个枝啊， 即系草小笔画之后嗰个枝， 系啩？ 有冇草花台喺上面？ 冇啊冇啊冇，就咁一个枝咯，即系 一点嘅 某一个牌子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枝咯， 系 嗰、那个枝啊，知情咯，情就日字边个情咯。 哦， 咁我妈就话身份证唔改唔紧要噶，俾人多啲叫你个中文名啦，咁就好运自然来咁样。 哦，系噶。即係佢改咗翻嚟，佢同你講就係等人哋叫多啲就好啦。 佢冇問我意願就無啦，就自己揾個師傅幫我改咗個名啦。 哦， 咁咯。 咁但係你譬如出歌咁樣係用英文就冇得可以履行到媽咪講嗰樣叫多啲中文名咯。 冇錯， 阿知情，今日成個訪問叫佢知情。 我突然覺得咧，佢係最好嘅嘉賓啦，而家因為佢有好多個名字可以俾我哋揀點樣寫，我哋諗唔到嘅時候就用第二個名 字。 知情同埋知情咁樣。 係啦。 咁但係跟住就而家就做 XT 幾多，但我記得好似第一次訪問嘅時候都冇問過，其實 XT 係 stand for。 XT 係 stand for， 係嗰時完全冇問到呢一啲，直接就已經傾偈啦咁樣。 因為我本身英文名叫 Christy 啦，咁我就攞咗個 X，X 即係代表音樂上可以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或者係一啲可能性咁樣咯。 哦， 正音我而家 明啦，即 Christmas 就會有 Xmas 咁啊。 但係因為我個 Chris 係冇 H 字嘅， 哦， 係，所以同信仰冇關係，只不過係個 X 字。 即個靈感都係咁樣，即係類近咁 樣。 係啊， 類近咯。同埋電音嘅 artist 係要少啲英文字咁樣。 原來有個咁樣嘅行規嘅咩？ 同埋會砌一個樣出嚟好靚咁樣噶嘛？電音嗰啲 artist 都會。 OK， 係啊，咁我終於都俾我哋破解到，但係幫阿知情啊諗到。 Oh my god！ 知情人士透露， 知情系啊，我妈就好中意呢个名字，知情咩都好似知咁样。 下次就可以林知情人士咁样啦。 系啊，林知情不自禁啊嗰啲，哇， 易 好易好多。 系啦， 劲易喎，中间 食饱唔会打 XT 、 林于停不了咁样。 系啦， 太简单嚟噶。 系啦，咁但系我哋谂紧呢一个食饱唔会打 CXT 咧，我哋都其实都有意思嘅，即系。其实唔系冇问下你啲即系生活习惯 啊、 饮食习惯嗰啲咁 啊， 你食嘢嗰方面，譬如头先听到嗰句嘢，宾臣都讲话，即系睇你身形都系即系 slim 嘅嗰啲啦。你本身系咪食嘢唔算大胃口，食得多嗰啲人嚟嘅？ 我唔敢讲，因为我讲咗会好多人憎我，因为我系食极唔肥嗰啲。 哇， 劲衰咁样讲。 我觉得唔系啊，呢啲咧我以前都系咁谂嘅。 嗯， 到我年纪大嘅时候就唔系，呢个系年轻嘅本钱，我觉得。 你年轻啫。咁你食得多嘅 又唔多又唔少咯。 系，譬如一个丰富晚餐咁样，你可以食得多起上嚟，可以有几多嘢食？ 我冇，正常碗半饭之后啲餸咁样啫嘛。 碗半啊， 咁个碗细咯。 咁都好细， 咩腾太嚟 嘅？系咯， 碗好细嘅啫，清酒杯咁细咁。 但我啲同事真系笑我个饭盒大噶。我由我细个做 intern 开始咧，佢哋就好容易。在個走廊度睇住我叮完個飯攞翻去位嘅時候咧，就喺度望住哇咁樣，但我又覺得冇乜嘢咯。 Okay. 但我唔食零食嘅，即係我由細到大都唔係好食啲唔健康嘅零食嘅。 哦，即係你淨係每日三餐正餐， 係啊， 即係會唔會有時都會有啲邪惡嘅同事就會撩下你啊，不如有嗌杯奶茶啊嗰啲果茶、啊。 我都有邪惡嘅同事，但係我好堅決地 say no 嘅。 哦，咁幾好。 哦、 但係宵夜我就食㗎，我依排因為我結咗婚之後自己喺度食啊。 正常嘅，正常嘅。 係啊，咁有時我而家因為我結咗婚之後有自己屋企啦，咁就多咗有間房，咁我就係、是有間即係 home studio 咁樣啦，咁、有時做做下嘢就會肚餓噶嘛。 哦， 咁又或者睇睇下電視嘅時候就 肚餓啦， 又食嘢咯。咁你好衰噶嘛？啲劇集咧，你做做下就無啦啦嗰個主角無啦食啲好好食嘅嘢食噶嘛。係、 哦，同意。 咁咪食嘢咯，咪、煮個面食咯。 我最食面添，咁多樣嘢揀。拣中面， 最肥嗰啲嘅宵夜佢拣齐咗，但系都仲系咁 slim 嘅，冇额外刻意话要做一下啲运动啊，其他嘢 嘅， 哦有做运动嘅，哦咁都好合理，我几惊你嗰种食极都唔肥，系又唔使做运动，跟住斋食，但系都仲系咁瘦啊咁样，咁、我就好嬲啦， 你老乜啫？ 羡慕你咯， 羡慕你咯，减到好辛苦噶嘛，我哋呢啲。 咁但系啱啱都有讲，啱啱嗰个叫食宵夜嘅习惯，就系可能结咗婚嘅新婚嘅生活咁样自己地方。你有冇发现其实生活上面嘅一啲东西系都咦开始有少少唔同噶？同之前真系拍拖同结婚系有分别噶。 我都冇乜大分别， 冇乜分别嘅。 只不过可能要啲时间管理会再好啲咯。即系以前仲系同阿妈住嘅时候，咁你三餐都系阿妈顾晒你啊，即系你唔使做家务啊。咁自己齋做音樂就 OK， 即係放工翻去真係齋做音樂嘅啫。但係結咗婚之後，真係自己出嚟住咧，咁就可能要顧下家務啊。咁有時又要因為自己搬咗出嚟住啊嘛，咁又要花啲時間見下屋企啊，兩邊屋企啊咁樣咯。 哦， 但會唔會有時咧，即係都工作會忙噶嘛，又要做下音樂咁樣，咁會唔會話結咗婚之後反而猛整嘅時間多咗？因為你會發現屋企仲有好排山倒海，包括家務啦，你煮唔煮飯噶？ 好少 系啦，咁即系仲有好多嗰啲林林沈沈嘅，又要执嘢，又要洗衫， 其實個人係易暴躁嘅，你會唔會都出現呢個情況咧？ 我反而冇咁易暴躁喎，因為係我好開心有自己嘅竇啦，咁同埋我自己。我中意吸塵嘅我自己。 哦 ，OK。 咁我好開心啲吸塵咯。 吸塵係你舒壓嘅方法， 即係我冇暴躁，我反而係心情好咗咯。 OK。 係啊。 咁有冇邊啲家務你打死都唔會想做而交俾老公做？ 洗廁所。 好多我好多人都係 差唔多啊，都係啊。 你係咪都係你屋企？ 唔 係 啊， 即係你老婆。 我老婆洗， 你老婆洗廁所。 我而家成日都話：哎呀，公司好多嘢做啊，唔得，好夜翻啦，今日好夜翻啦，你幫我搞掂佢啦咁樣。 咁但係又要安排，譬如頭先家務時間啦，咁做音樂嘅時間，咁會唔會分配上？因為始終你要照顧自己嘅生活多咗啦嘛。咁以前放工就做音樂，咁而家點樣界啲時間可以去做創作㗎？ 我反而而家係會界得再清晰啲咯，即係可能其實都家務都唔係好多嘅，咁啊新入嚟都未好亂啦。咁所以其實係放工咁食完飯，咁啊做抹下呢樣抹嗰樣啦，咁然後就我反而會更加專注要做音樂咯，即係真係嗰個時間坐低喺 home studio 就真係 focus 咗。以前我會嘅，有時可能無啦啦上下 YouTube 啊，即係睇呢度睇嗰度啊，咁就變咗會分心咗。但係而家我做每一樣嘢都會 focus 多咗咯。 就因為知道時間都比較緊迫， 係啩？ 即係將以前咧浪費咗喺網絡上邊睇下呢樣睇下嗰樣嘅時間，變咗分配翻去做家務咁解咯。 係啊，同埋都會坐低睇電視咯。 OK， 所以我慢咗好多步伐，反而係我幾好啊。 嗯，但係呢方面嘅生活節奏會唔會對你嘅創作啊，或者嗰啲靈感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咁樣？ 有始终有个 home studio 会好啲嘅，即係有啲咩 pop up 咗出嚟之后即刻可以寫低同即刻可以录添囉，就唔会我以前因为同我屋企人住啦，有細佬喺度啦，有时我真係好大声嘅时候会被人闹㗎嘛。 但我想讲呢样呢都真係嘅，同音乐人呢结婚呢有一样嘢係好难去点讲呢 配合。 配合嘅就係、是、因为呢啲音乐人你知啦，佢係半夜三更先走嚟作曲㗎嘛。即系你两点几会听到佢喺度嘣啊嘣啊嘣啊嘣啊，跟住喂，听朝八点起身啊，咁样会唔会老公都话啊唔好搞到咁夜啦，老婆早啲休息啦咁样？ 冇，佢都好夜。 OK 嘅。 咁譬如喺你喺而家，譬如两个人一齐住，咁但系你夜晚咁做晒处理嘅啲嘢之后，你就做自己嘢。咁佢嘅角色咁喺特别喺你音乐上面，咁佢系扮演紧点样样嘅嘢？ 佢乜都 support 我嘅。咁但系如果生活上咧，因为佢翻系翻 shift 嘅，咁所以反而系个时间上 flexible 啲啦。即系有时可能我收工翻嚟嘅时候，佢未翻嚟嘅，咁我成间屋就我用噶啦嘛。咁我就好把握呢个时间录嘢，有几大声有几大声嘅。咁然后等佢翻到嚟嘅时候，咪有啲时间 we time。我哋成日都话要界啲时间出嚟 we time， 就一齐坐低睇电视咁样。 哦， 即系我哋会有嘅。咁然后佢依排又读紧书嗰啲进修啦。咁所以佢又会喺出面温书嘅时候，又入面做自己嘢咁样。 你大概每个星期或者可能每日会分配几多时间同另一半系有一个所谓嘅 we time 咧？暂时 我哋呢排就话十一点半要集合嘅。 O K， 十一点半前就大家自己即系点 啊？要 book 定时间啊？ 唔系咁讲啫，系啊。咁有时会开 Netflix 追咁样噶嘛。咁就我想追噶嘛，咁所以就啊十一点半咯，如果唔得咪十二点咯。咁就变咗反而会夜咗瞓啦，就可能两点先。 我觉得咧，即系结咗婚之后嘅生活咧，真系好多嘅学问要去学嘅。尤其系即系如果要迁就方面咧，例如头先 Netflix 呢样都系一个学问嚟噶。你永远拣唔到一个系同另一半系大家都一齐想睇嘅嘢噶。你会唔会你老公系会就你睇嘅嘢定系点样 嘅？佢会就我噶。 咁、好好啊，你老公。 因为头先 佢自己想睇咪由自己睇咯，冇问题嘅。因为我自己如果想睇，我咪自己喺房睇咯。即系我哋个 space 系可以好 flexible 咁样。 系咯，同埋因为我见到头先阿斌神讲话，即系两个人一齐住要配合嗰样嘢，我叫 X 即刻点晒头啦， 系啊，真系 烧晒啦咁样。咁除咗即系头先讲，可能喺睇剧嗰度咁样要配合，仲有啲咩范畴咧？你头先都真系谂下，都系嘅呢啲嘢都其实即系虽然啱啱一齐住新婚，但系有啲嘢都要适应噶啦咁样。 系其实都系几个月啫，所以都我暂时觉得 OK 嘅。 你会唔会计啊？即系有啲人咧系好兴噶嘛，同另一半计就系、是。喂，你今个星期做咗几多嘢？但我做咗咁多嘢， 我冇。 今晚到你啦，咁样。 咦，你系咁噶？ 唔会啦，我老 老婆又温柔又体贴又成咁样。 系啊， 我哋都自动自觉噶，所以冇计啊。即系有啲嘢佢知道我唔会做嘅，即系譬如洗厕所啲会自动自觉洗。咁但其实暂时 OK， 因为咧我哋因为搬入嚟唔系好耐啦，咁然后疫情又稍微好咗啲啦，咁、我哋开始又招呼啲朋友上嚟 housewarming 一上嚟 housewarming 咧，譬如每个礼拜一个 weekend 咁样啦，就变相逼我哋做多啲家务咯。因为啲 guest 上嚟之前，啲朋友上嚟玩之前又要整齐啲啦，即系然后走咗之后又要消毒啊咁嗰啲嘢噶嘛，咁反而系呢个 occasion 系令到我哋有規律地抹嘢咯，但呢排冇，所以我都好期待之后会点。 因为 keep 住人上嚟啊嘛，咁咪 keep 住抹咯，咁样。 系啊系啊，但系都自动自觉嘅，即系譬如吸尘，佢唔吸嘅冇吸咯，咁嗰啲，即系佢知道我中意吸尘嘛，我吸得好干净，因为会。 但系反而两个人住埋一齐之后啦，即系始终学你头先都讲过，同拍拖点都会有啲唔同嘅，即系你会唔会觉得结咗婚之后同另一半对另一半嘅睇法系都会有改变咧？唔敢讲，唔敢讲， 或者冇， 我真系觉得冇咯。 哦，咁好好、啊、喎。 哦，系咯，但系好闷啊，系嘛？ 拍咗几耐啊？ 拍咗六年咯。 哦，咁可能呢个时间即系可以慢慢转翻。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可能系我哋结婚之前都 spend 过半年时间喺外国住嘅，即系我 exchange 嘅时候，我哋一齐去旅行啊。咁其实嗰时就真系啱，即系嗰时唔系一齐咗好耐噶咋，咁就可能都开始真系一齐。住過咁樣，咁開始知道啦。咁然後我哋臨結婚之前嗰兩三年，咁因為佢翻 ship 嘅，咁然後佢本身屋企住得遠嘅，咁所以嗰時又未有車啦。咁有時佢一半時間，譬如第二朝要翻早，好早翻七點，咁就會喺我屋企過夜咁。 哦， 咁所以就變咗係已經一早係一個家庭成員咁樣，所以其實反而個 transition 係唔會真係有。咁即係真係咁話由拍拖即刻變到結婚嗰個好難跨過嗰個生活習慣嘅改變咯，我自己 呢樣我都覺得真嘅，因為咧即係因為我同 XT 好近，我又係結咗婚幾個月咁樣啦，好多人都會問啊，你結咗婚之後你覺得有啲乜嘢改變啊？你嘅生活上有冇啲咩唔同、啊？ 咁你覺得有冇啊？訪問翻 我都真係問佢啫， 我都真係覺得冇嘅，即係我完全 覺得。 我是上年十二月， 我都是十二月啊！ 哎呀， 一样的、啊、你两个系， 我是 咩啊？叫咩啊？ 好日得嗰几日， 二十七号。 哦， 几惊讲错， 佢咪唔想讲，佢惊讲错。 咁你有冇摆酒啊？成个 我摆唔到啊， 因为疫情、 啊，我改咗今年咯。系啊，但我照签咗字咯。 哦，恭喜晒，恭喜 多谢，恭喜你，恭喜你！哇，大家互相恭喜啊，喺节目度， 恭喜两位啊！ 几时到你啊，波成咁样？Get high, paint the town with me, would you? I know, I know, I know. Please be careful of my love.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lie to me, 'cause I'll know. X 嘅旧作品 Virgo，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确认，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涉及不当行为被调查，警方已经指派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负责调查，确保公平、公正、深入和专业。据了解，蔡展鹏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在警方一项查牌行动之中被发现。蔡展鹏目前正是休假，邓炳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他辞职的消息。被问到作为蔡展鹏的上司是否需要负责和辞职，邓炳强说他会秉公办理，不会辞职。政府公布第八批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详情，目标发行金额150亿元，可视乎市场反应酌情提高到最多200亿元，最低认购金额10,000元，债券年期3年，保证息率维持不少于2厘，每半年派息1次。新一批 iBond 将会在6月1日上午9点起接受认购，11日下午2点结束，24日挂牌。市民可以透过20间配售银行、证券经纪或者香港结算公司认购。新型肺炎疫情为今年夏天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带来不明朗因素。日本传媒报道，美国田径奥运队基于对疫情的忧虑，已经取消原定7月初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举行的赛前集训。另外，报道引述日本丰田汽车一名高层表示，公司在渴望东京奥运成功举办，以及公众对于在疫情期间举行大型活动感到忧虑之间感到两难。那名负责业务营运的高层形容，丰田作为赞助商，对于公众不满举行奥运感到心碎，又指公司每日都挣扎思考采取什么行动才是最适当。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系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大交通咧挤塞架车龙排到近玛嘉烈医院。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彩虹道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咁亦都影响到咧反方向太子道东同埋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景泰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反方向去观塘近启德隧道的九龙城出口交通都是繁忙。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将军澳道上下近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Claudia，你首新歌就叫830啊，你觉得一是属于日头定夜晚830的人呢？ 一是一个朝早830的人，因为应该未瞓仲饮紧啤酒。我是 Claudia 许东晴，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我有我， 喺度， 大家好 ，XT， 系啦，咁啊有佢嘅新作品啦，呢、這、一 个 hashtag FF 啊，系啦，咁啊，我哋一开始咧会先估下呢一首新歌嘅，我哋听完嘅感觉啦，都系，咁啊再交俾 XT 揭晓啊，阿知情会揭，会揭晓， 点解讲完都笑？ 好有趣，我觉得咁样样叫 ，OK， 系啊，咁啊佢就会再解答嘅咁样样。 好，我估先。 嗯， 好啊。咁我今次估咧呢、這个 hashtag FF 咧，就系、是、我谂系 stand for 一个网络嘅流行用语啦，就系、是、呢个 Final Fantasy 啦，即系讲啲人好多 fantasy 好多幻想嘅。咁我估今次咧正常玩 EDM 嘅人应该系先有咗个曲，再有嗰个内容噶嘛、 嗯。 我觉得今次系调翻转，系有咗个内容，再有个曲嘅。 OK， 好啊，咁啊，我再估埋啦。咁啊，我估嘅就系声音上嘅东西嚟嘅，就系、是、我发现有一个好 signature 嘅声效咧，系呢三首歌都有出现。第一次出现会觉得系哦 ，OK 呢首歌 design。第二次可能系巧合，但第三次都有就系、是、嗰水滴声。我觉得其实我唔知道，我觉得原因系可能你好中意，又或者有阵时音乐人系希望有一啲少少嘅彩蛋摆到俾大家。或者自己開心嘅咋，我每一隻歌我都會放落去嘅咁啊。而個水滴聲嘅，因為三首歌都有，我真係 我真係留意， 我真係好記得，而我真係好中意。特別今次呢一隻擺嗰個位，因為每次擺嗰個位都唔一樣，今次就喺個 drop 之前就會落過一下咁。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你想放落去一個少少嘅自己喜歡嘅聲效咯，咁樣 好開估啦，係咪？ 係， 兩位都啱啊！ Oh、 yeah, 好好， 我冇试过两个都估啱我哋， 通常都系一个错一个啱 嘅。系啊，或者两个都错啊，咁样。系啊，你可以拣揭晓，即系解释边一个嗰个先。 先曲啊嘛，系咪？ 系咪？先有咗个主题，跟住再有个 系啊，有主题先啊，有主题先啊。都其实我又冇特登分话我要做咗内容先，定系做咗个。个编曲先嘅，因为我好多时候都是一起做的，咁、 okay. 可能做下的时候就哦写埋落去啦， 哦 咁样咯。咁但系呢首就有内容先嘅。 但系今次嗰个内容是点样嚟呢？即系点解会想做呢一个主题呢？ 因为其实呢首歌咧，我是想结婚之前出嘅，因为我成日觉得结咗婚之后唔可以出啲关于感情嘅歌。 咁樣嘅咩？ 唔係噶， 唔係噶，係咯，就係唔係噶嘛，所以我自己 FF 出嚟啫。 你呢個真係 FF 太多啦， 有啲結咗婚又都會出嚟唱啲嗰啲傷感俾人飛嘅歌噶。雖然有陣時可能說服力會有啲唔同。 邊個啊？邊個係咁樣噶？ 自己揾下好多嘅都。 OK， 個說服力唔同咯，我唔會話差，但係係唔同咗嘅個感覺係，但其實可以做噶嘛。 即係點啊？你都話，你都結咗婚啦，扮咩啊？ 可能攞翻自己過去出嚟都。 係咯， 咁但係你嗰個情況係點咧？啲？ 我的情况是少少过去啦，同埋一啲朋友讲嘅一啲故仔咯，所以我都系第一次试紧，即系我真系推出嘅歌系关于呢方面感情嘅嘢啦，同埋系想用呢个故仔去类比翻我自己觉得喺现实同个虚幻或者网上世界嗰个界线好模糊，即系有时譬如有个朋友啦，就喺某个交友 app 度识咗某个男仔啦，咁之后然后就哎呀好有感觉，但系未见过嗰个人噶，咁之后我就唔明点解咁样啦，咁但系我就哎我其实都想写呢啲嘢嘅，咁就系头先我就话想结婚之前出， 喺结婚之前谂多啲幻想下呢啲嘢先， 系咁然后就啊咁，但系佢个感觉系真实，但其实嗰个人又系好似。假嘅，咁究竟系真定假咧？即系呢啲嘢，我就喺度谂呢个无聊嘅哲学问题咁样咯。 哦，咁冇答案噶。咁你头先譬如谂嘅呢一啲现实与虚拟、虚拟世界嘅， 我答案好无聊。嗰个答案就系、是、我见到一个嗰啲叫咪咪。嗰啲话有一个咪话咩几廿岁人会 FF 咁多啦，我就想 twist 呢样嘢嘅，即系我 系 想话其实有 FF 先至令到你个精神健康上系会舒服啲咯。 哦、OK， 即系你想反驳翻嗰个你几廿岁人唔好 FF 咁多 夸张面，因为现实实在太多好多失败啊！即系读书又读得辛苦，翻工又翻得辛苦，咁多嘢咁辛苦嘅时候，你连想幻想多啲少少嘅嘢都要俾人话，咁为咩咧？咁样。 但系有冇话即系去创作呢首歌，即系去听好多朋友 share 佢哋一啲故仔嘅时候，都总会有一啲话喂咁样嘅，即系自己未必好接受到，或者觉得好夸张嘅故仔，会唔会都出现咗？ 我又唔，我接受能力好高嘅，所以我唔系觉得话 正常咯，啲嘢都 咁 OK 咯，冇问题啊，咁啊 OK 咯，系咯。 咁但系今次去写呢一首 #FF 去反驳话啊，几多咁几廿岁人唔好 FF 咁多啦，你自己会唔会话啊？其实喺呢一个。寫歌的過程的時候，有時都會做音樂的時候，都因為都要面對一些現實的問題的嘛，即會不會有時都會有些、很挫敗的，有時想 FF 的，想有些能量給自己的，但是好像、有時那個 FF 空間都是會被人打破了這樣。 我會不會 FF 那麼誇張。我其實即我當那些 FF 是一個目標，或者是再多幾年的目標，即是我會 FF， 但是我不會說這個 FF 一定要一年裡面達到的嘛，那我會逼得自己很辛苦的嘛，那可能就可能是三年後咯，五年後咯，不知道啊。 那有幻想過些什麼的？ 我想 事業上 我想參加一些 music festival 咯，即是我想過要達到那些台版這樣的。 哪一類型呢？或者可能具體很想去哪一個這樣呢？ 我很想暫時如果本地的話，所以 Coffin Flap 啦。本地嘅，咁然後外國都好多啊，你桑拿 係 嗰啲咯，即係都會 FF 過，如果可以做一個 line up 咁樣形式去上去，都會好好咯。咁我就而家就一路儲緊多啲歌咁樣咯。 係咪 enjoy 可以喺嗰啲 festival 嗰度，即係自己匿埋做音樂就一段時間？咁而家小 live show 同埋嗰啲音樂節，你可以即係好似喺咁多人面前可以將嗰樣嘢。俾大家聽嗰種 enjoy 歌， 因為其實我一直我上年六月開始出歌啦，咁都未做一年嘅，咁但係我啱啱喺復活節就出咗個 show 喺大館，咁之後發現啊，真係做咗啲 show 啊，即係現場有現場觀眾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嘅，同埋都會令你。即係令到你，即係其實我本身出呢個 show 之前有啲緊張嘅，就嗰個場我玩我呢啲咁暗嘅音樂，咁我有啲擔心嘅，咁但係我老公啊，好好嘅佢，佢同我講話，我要有個 faith in my music 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我擔心嗰樣就係我平時喺 studio 聽好多嘢，或者我就算 release 咗出嚟，啲人哋都喺度戴住耳機咁樣聽住，即係人哋聽嘅時候我唔知道人哋聽緊我啲歌，就冇得咁尷尬。但係而家我出 show 嘅話，就係我要將我自己俾大家睇啊嘛，咁同埋係現場即刻接收我嘅信息，咁我就。 我終於踏出咗呢步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 show， 同埋我覺得有翻 show 呢個感覺係令到我知道自己下一步，或者知道我嘅音樂係可以帶俾人哋咩能量咁樣咯。 咁喺嗰個 show 嗰度，即係大館嗰、那個， 嗯， 去到邊一個位你就發現自己以我 enjoy 到嗰個 moment？是不是想即是开始前其实已经老公讲完调整到，定是可能都玩到咁上下，即是见到啲人开始咦原来佢哋好同我玩緊嘅歌好 connect 到，跟住就开始你越嚟越有。 我因为嗰时我係玩八个字嘅，咁、 嗯、 我开头係玩咗一个 improv 嘅 set 啦，就比较慢少少嘅 improv 啦，咁嗰时就未开始唱歌嘅，咁我嗰时好投入自己嘅声，因为其实我好鍾意自己整嘅声嘅，即係即係呢個係 kind of 我自己對自己音樂嘅信心，但係其實因為我自己真係好中意電子音樂啊嘛，咁我就喺度好投入啦。但投入玩到一個位嘅時候，我就覺得好似上咗身咁，咁、 嗯、 所以就變咗我成個之後嗰八個字都會覺得好 enjoy 咁樣，然後都會見到有啲觀眾都喺度跟住我一齊摁啊咁樣，同埋好多人 follow 我，多咗多 fans， 多謝大家。 好緊要呢啲，跟完之後，因為始終有觀眾喺度，咁有冇人即係主動 approach 同你講啲咩 啊？有人同我影相咯。 哦， 同埋多咗好多 follower 啊，因為我 IG 成日覺得自己好少 follower 啊。 大家，不如你而家即刻講一次個 ID， 我哋而家即刻大家嘅聽眾快 follow。 follow 我 XT Music X T I E M U S I C。 OK， 自己上 IG 啊，大家識咗。 因為我就即係。但係即係聽嘅人未必要 follow 你啫，即係我可能知道其實好多人聽我嘅歌，但就未必 follow 咗我。但 anyway 啦，就係做完嗰個 show 之後，哇，多咗咁多人 follow 我嘅咁樣咯。 但我見你最初咧，開始玩 EDM 嘅時候，即係我諗同好多嘅一啲嘅音樂人一樣，都會將自己嘅作品擺上 SoundCloud 啦。咁其實會唔會話都最初擺上 SoundCloud 嗰個目的都冇諗到咁遠，話我要點樣將作品派台啊？點樣去令更多人去知道啊？然後可以上到 Cochin Fab 嗰啲，可能最初你會唔會只係好單純想做咗一啲音樂出嚟，純粹有個平台俾大家聽下咁樣咧？ 是的，當初我擺上 SoundCloud 純粹是一個即係叫自己交功課咯，因為尤其是自己做自己音樂啦，你冇人要 push 你一定要出歌噶嘛。咁但係問題是你作為一個 artist 要進步嘅話，你要識得點樣將一首歌完成，即係你要完成咗先可以去下一首歌。因為我以前有個習慣就係好易好多好多靈感好多 idea， 我做咗好多，但係冇一首係完成到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咁、哦、所以我就用 SoundCloud 去開始擺上去啦，但係 private 嘅，即係到嗰時仲係冇乜信心啦。咁就但係至少同自己講，我、哦、交代翻，我、哦、其實我都完成一首歌啦咁樣。咁所以當初嗰個目的就係純粹當係交功課，即係 turn it in 咁樣擺上去。咁樣咋，其實就係咁樣咋。之後開始派台出歌都係因為疫情咯，就係、是、疫情突然間個世界變得咁快，我覺得橫掂我咁中意做，咁不如俾人聽下啦咁樣。咁就開始好努力派台咯。 點解個疫情會突然令你衍生咗呢個諗法出嚟？ 其實可能自己一直都有呢個諗法，但自己唔敢面對自己嗰個夢想。 嗯， 即係一路都翻工，一路都好小心地活著啦。咁直到就係因為疫情啊，咁所有嘢發生嘅時候，就開始覺得其實我係咪應該要即係踏出自己個舒適圈呢？即係可唔可以？如果人哋聽咗首歌會點樣呢？會唔會反而係有人聽咗首歌令到我更加會進步呢？因為當你就咁喺度交功課，老師唔俾評語，咁或者你唔知個 interaction 點？因為我覺得做藝術就係要有同人之間有個 human touch 啊嘛，咁所以我就開始俾人聽咯。 最初做 EDM 嘅時候，會唔會都推介俾身邊嘅朋友聽？因為感覺上好似同你那個氛圍係有啲，佢玩 EDM 㗎，原來 自己整曬 會係啦，聽一次啦呢、 這 個， 係嘛？即係會有呢啲朋友咁樣講嘅。咁你嗰陣時係都會放膽啊，做咗，既然我做咗出嚟啦，不如我俾朋友聽下啦，俾意見啦咁樣。 我冇乜點俾 friend 聽，我反而係一擺擺上去。 就冇人知道系你嚟嘅。 冇理过。 自己发现到啊，发现啦。 系啊，同埋嗰时都未用 X T 个名啦，嗰时仲系咁 Christy 咁样，就摆上 SoundCloud 啊 YouTube 啊。嗰时仲做下 cover 咁样嘅，即系嗰时个 EDM 嘅形象，即系做嗰个路咪系个 branding 咪噶，仲系有啲松散。嗰时仲系啊，我想写咩咪出咩咯。嗰时仲未有嘅，但系直至真系我要做 EDM 我就先出歌。 咁本身你喜好嘅係咪都係同你而家做緊嘅？因為 EDM 裏面譬如佢分好多分支噶嘛，係啦咁。咁你而家做緊呢種係咪就 exactly 其實就係你自己本身中意嘅嗰類型嚟？係 啊 係 啊。 哇！但係我覺得呢樣勁喎，即係你中意嗰一樣嘢，你可以整到佢出嚟，即係話好中意嗰啲聲嘅嘢。咁成個過程就自己去揾方法去。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 connect to 呢啲聲啦。咁但係其實我細個係彈琴噶嘛，即係比較。balance pop 底噶嘛，咁但我都有听好多外国嘅歌嘅，咁但其实外国一早几十年前已经开始电音噶啦，其实我啲嗰啲都我好中意听嘅，但系嗰时我未 realize 嗰样嘢系电音又或者啲分细嘅 genre 系咩啦，咁系直到开始想去学啦，想去 YouTube 睇啦，先至开始慢慢分类啊，即系然后点样扭啲声出嚟啊，之后就发现哦，其实我可以透过呢啲声音去做啲我想听嘅音乐，咁既然我都觉得好 connect to 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听。嘅一啲 artist 或者一啲歌嘅时候，点解我自己做唔到出嚟咧？即系我自己有种不甘心。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就系、是、我冇理由我整唔到嘅，即系嗰种心态。 咁我咪整到咯。 我好劲， 好好啊！但系其实你觉得个过程系难唔难嘅先？ 非常难。 最难系即系由零开始去摸起，跟住又要谂啊啲器材系点样添置咧？你算唔算系嗰啲都要买好多器材去试嘅人啊？ 我因为我始终唔系。DJ 咁、我係有 Ableton 呢個整歌軟件，之後有啲 plugin 啦，咁都要俾錢買嘅，咁咪儲錢咯。咁我翻工啊嘛，咁我咪儲錢買咯。咁就即係我覺得我冇逼自己話一定要好快咁做到，所以我都係慢慢，我都畢咗業四五年，所以都四五年先開始出歌，所以都係四五年嘅儲錢嘅努力之後就再繼續，即係中間就學，即係有時可能出去上下堂啊，有時又聽啲 master class 啊。有上下 YouTube 啊，咁就砌埋咁樣咯。 然後就可能有啲 plug in 之後就開始摸索究竟佢有啲咩聲，佢呢個 tuning 究竟代表啲乜嘢，就慢慢逐格咁樣試啲聲。係 啊，好慢嘅，但係所以其實你頭先提過話係咪好困難？我覺得真係困難，因為其實我個人本身有時如果突然間有個好清晰的目標咧，我係好想衝到噶。咁有時如果真係見到呢個好清晰的目標嘅時候，但係自己嘅能力又未去到嘅時候，就好 frustrated 咯。呢件事。 咁嗰陣時呢一個即係交功課嘅呢一個嗰、那個狀態，算唔算係嗰陣時俾自己嘅目標咧？ 嗰、那個係噶，因為我有時覺得啊、哦，我都做到差唔多嘅聲音嘅時候，我都好想唔好咁似人哋啲歌曲嘅，咁我自己都想做多啲自己嘅聲音，咁我就覺得，因為我成日又係好問自己好多問題啦，咁就係、是。多你一首歌唔多，少你一首歌唔少，点解你仲要出歌啫？系咪好 hard？ 哇，好 hard， 真系好 hard 啊！ 我对自己 hard， 处女座啊嘛 ，Virgo， 听我首 Virgo， 系啊。 但系而家有冇喺呢个方面嘅感觉系良好咗啲？开始觉得有个认同感俾到自己。 有啊有啊，我觉得呢个就系做音乐最幸福嘅事，就系、是、自从我出咗歌之后，开始有人认识我嘅声音，同埋开始即系知道。啊，因為第三首 FF 出咗之後咧，有就係有一啲聽眾喺個 IG 度 DM 我就話啊，一聽就知係你嘅歌啦咁樣。哦，好幸福啊！哦、 其實好快，即係你三隻歌已經可以令到聽嘅。 好幸福啊！同埋佢肯同我講咯、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有一個感覺，但係我自己唔知噶嘛。咁、 啊、 但係佢肯同我講，我覺得呢件事好幸福咯、啊。所以。哇，好幸福咯嗰下！ 但有問一下，因為我見咧，你嘅作品都係以英文為主嘅。其實如果以電音嚟講，玩中文係咪真係好難嘅？因為我見好少人係真係會咁樣做。 我覺得唔係難嘅，只不過係我一路寫歌都係寫英文歌，即係我細細個 even 唔係做 EDM 之前咧，我一寫歌都係。songwriting 即系我系用英文写，即系又唱埋出嚟噶啦，咁就一即系入咗血，即系一件事系咁样一齐咁样弹出嚟嘅，咁所以就冇话特登分开，即系我写歌唔会系哒啦哒啦咁样写出嚟嘅，我系连埋词一齐出嘅，咁所以就我出啲歌就系真系好原本我自己想写嘅嘢多啲咯。咁、如果我要做广东话嘅话，其实咁我就会哒啦哒啦咁样做，即系其实个作创作嘅模式个方向会唔同，即系譬如我之前参加埋班作啊，同林峰作首大乐啊，即系呢啲咪会系唔同嘅创作方式咯，只不过系唔同嘢咯。 O K， 系啊系啊， 咁。 啱啱我估嗰個就係即係都係同聲音有關，即係水滴聲嗰、那個，可唔可以拆解一下？即係三隻歌都有喎、啊、呢、這個。 其實我因為我好開頭好中意呢個水滴聲，同埋咧我有好多時候喺度諗，因為我認識嘅一啲 artist 咧，我會見到譬如佢哋出一啲歌啦，我會聽得出佢哋。是他们的歌的。 嗯。 那我就在这里思考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上很多 YouTube 都听过说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 signature sound, 或者是有个 soundscape 你是要 create 到的。那我就很想找到这个 sound, 但因为那时真的个能力未去到很犀利的时候呢，那我就在想啊，我要做什么 sound 呢，那我在扭下扭下的时候，哎又不是那些 sense, 是不是那些东西，那我就开始发觉呢，我有两个 signature sound 的，我自己分析是啦、可能听众未必觉得是，可能听众觉得有另一些东西是 signature,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我自己就是用我，因为我本身都是唱歌的嘛，我会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去做 focal chop 啦，因为每个人的声底都不同的，出来的 focal chop 都不同啦。即系啲切声啊！ 即系譬如我啊，然后就切到佢好碎，攞佢出嚟。 系啦系啦，咁样之后就再去变咗其他 melody 啦。咁然后嗰水滴声咧，其实系因为我想将一啲大自然嘅一啲声音去摆落我啲歌度，因为我唔知点解，我冇一个特别原因嘅，我纯粹系想将一啲宇宙万物间嘅声音、又或者出现喺人间嘅声音摆入去咯。 即系集合宇宙全能量啦。是 不是這樣？我都受了，哇，那大幅寫。 那我們會期待的，繼續期待 XT 林之晴， 還有 他之後會有什麼音樂作品。 林於 婷 婷， 哇，好大喎，我現在爆了三個朵給大家知 道。那我們下次再跟 XT 林於婷和林之晴再在騷動音樂聊天， 好像女子組合那樣， 對，比較人旅团。 好，今天多谢你 ,XT,Thank you! 拜拜。 I'm not afraid to 个 X 嘅呢首 #FF， 听日五点见，拜拜。